喺呢度会听到一啲唔同类型嘅歌。呢首系馨香嘅《真夏之果实》，我呢排都听好多日文歌。个零礼拜我就会去日本过生日，咁但系放心，冇踩到做节目嘅，因为我都希望可以喺度直播。乜话说就过去呢半年咧，我自己都喺度好慢、好慢咁样自学紧日文啦。咁咧，我当初嘅目标就好简单嘅啫。就在上次去日本的时候，我就跟两个朋友说，我回到去就要学的了。我只是希望下次来的时候，我不会好像现在这样一点概念都没有，而且成日都口哑哑，不懂答，亦都完全不懂听人说什么。那这段时间我学成怎样呢？缓慢咯。因为我真是自己学的啫。即系好似头先听歌嘅时候，我会听到一啲我识嘅单字或者语句，但系成首歌就唔会明咯。咁但系因为我希望即系长大咗啦，因为细个嘅时候好多时学嘢好大压力噶嘛。咁大个嘅时候学一样嘢，就希望系好轻松，想睇先睇，想学先学，咁先可以维持个兴趣嘅。咁我目标就系下一次去嘅时候，可以有啲好简单嘅对话，或者起码可以答到人，有一啲好简单嘅沟通。咁所以今次去就係测试下自己做唔做到呢，定係去到就完全做唔到呢。有人问我嘅，屋企人都问咗无端端学日文啊。冇嘅，其实学嘢唔使有端端嘅。我係咪对佢哋文化特别有兴趣呢？唔算。但反正那段时间我就是想找一样东西学咯，想学一些新东西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其实做人不用那么复杂的。那所以这段时间呢，可能有时未必是每日，可能隔几日，或者有时是每日就会学一阵仔咯，很短时间的，没有一个强迫的追求。我亦都知道香港其实很多人都懂讲日文的，即算几多啊，所以唔好班门弄斧。至于最后会学到咩地步呢，冇諗，我亦都觉得冇乜所谓。睇下自己嘅感觉同埋兴趣啦。 做人呢其实已经有好多压力㗎啦，由细细个读书开始其实压力都冇停过。到可能开始拍拖啦，即係面对好多恋爱上面嘅唔肯定，又会有压力啦。到再大啲又会有唔同嘅经济压力啦，如果有小朋友要照顾下面又要照顾上面啦。咁所以喺一啲冇必要俾压力嘅情况下，就令到自己轻松啲舒服啲，做自己鍾意做嘅嘢。讲起自己鍾意做嘅嘢呢，如果有留意阿咪社交平台都知我呢排会讲下爱情断舍离啦，呢一个广播剧啦。咁因为係自己好耐好多年冇再写过而再写嘅一个剧，亦都係一啲好複雜嘅情绪底下完成呢一个剧，所以对我嚟讲都好重要，同埋係一个会记得嘅阶段同埋经历。但是真的很用心去写的，所以都很希望大家可以，如果没有听的，今天其实最后一集啦，都可以重温回这个五集的广播剧，是我呕心沥血的作品来的。我自己这几天听呢，其实很感动，即是我自己都感动到，见到啲好好嘅 feedback 都触动到大家，咁所以希望会多啲人听到。 一套十年后回味的戏，如果只得我看，也许看不起，应该手挽手，然后跪倦。欣赏这些给一对对快乐情人的戏，城中一些好风光，得一个说不过，难以配对又怎么邂逅。而这天要是你一个人无目的到处散心，请想到我也是面露愁容，还欠一吻才会有新生。眉雨天要是你一个人，无论是否满意清新，总不相信爱我亦未及无人陪你吸引，难道我不相衬。 如果想知道怎可以重温这个广播剧，其实最开心就一次过听五集，可以在社交平台找阿咪，阿咪会教你怎样听。希望你不会觉得失望，应该不会的。 穿上有除下无穿衣裳，如果只得孤身赤影，更爱上身世越华丽，人越惆怅。这些步径应该有个快乐情人欣赏，城中一些好风光，得一个说不过，难以配对又怎么邂逅。这天要是你一个人毫无目的独处散心，请想到我也是面露愁容，还欠一吻才会有新生。眉雨天要是你一个人，无论是否满意清新，总不相信爱我亦未及无人陪你吸引，难道我不相衬。无论你的爱和情甜或苦短或长，无论再等到何时，言你所想正是我梦想。而这天要是你一个人毫无目的到处散心，请想到我也面露愁容，或欠一吻才会有新生。眉雨天要是你一个人，无论是否满意开心，总不

翻嚟最后一节嘅倾心倾城，仍然有阿咪喺度，唔知你习惯每个星期都喺呢一度一齐听歌倾偈未咧？当然啦，而家世界唔同咗啦，可以重温真系一件好好嘅事。亦都有啲外地嘅朋友，这个时间未必最适合佢嘅，咁佢哋都会重温翻支持嘅，喺度多谢你。头先咧就讲到写呢个广播剧啊嘛，我知道有啲朋友仔都有听嘅。咁我都好开心嘅，即係每一次自己嘅任何创作，无论寫书又好啊，寫劇又好，有啲 feedback 返嚟，无论係点都好，其实冇所谓㗎。最紧要係知道大家点諗。同埋你会发现好得意㗎，即係每一个人去听同一样嘢或者睇同一样嘢，佢个重点係会喺唔同嘅位置。呢、这个就係做人得意嘅地方啦。今次最开心的，除了也都有好好的 feedback 之外，是当自己听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感动。明明自己是跟他们一起录音的，明明个故事是自己写的，但是当听的时候我都进入了有一些画面，真的进入了那个好像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我想这个是很紧要的。那当然有很多人未听就不剧透了。咁但係其实我想讲嘅嘢係感情同埋人生。我想讲无论做人又好，喺感情上面又好，唔係所有嘢都係非黑即白。唔係每一个故事好似某啲劇集咁，每一个故事都一定要有中有间嘅。其实唔係㗎。因为每一个人嘅人生，特别係感情路上面，都有唔同嘅追求。当我们有不同追求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要找一些跟自己追求一样的人。没有一个人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或者发现自己之前是走错了，想走回一条对自己的路是错的。这件事其实完全没有错。在感情世界也有很多的情况其实没有对错之分。我相信如果你有啲人生嘅历练，你都会明白喺人生嘅路上面，我哋一定会有行错嘅时候，一定会有后悔嘅时候，有啲係可以修补嘅，有啲係修补唔到嘅，有啲係需要一段长嘅时间去修补同埋复原。就係咁，呢个先係人生啦嘛。就要有所经历，我哋要行过一啲唔同嘅路，呢、这个先真係一个圆满嘅人生。即係冇人话一生出嚟行嘅所有路就已经係铺排到完美。反正根本唔会有完美呢件事。所以我諗今次都係一个渠道抒发一啲情感，亦都希望带到俾大家一种感动。节目都是一样啦，希望我揀你的歌你们都喜欢，都会被触动。最后揀了这一首曾沛慈的作品。 总会想起那一天你牵我的手，仿佛记得 首是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。讲声拜拜，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。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，并不代表本台立场。 Blue Coast 2 主打两房户型，更值得的期待。查询2189-8328。